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太野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下弯举剑，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气压的控制，今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比较快。下午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17度左右，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苦面佛往北门这一看，进城的老百姓排了一大队，男左女右，城门这有军兵检查。哎呀，苦面佛一琢磨，我还得接受检查吗？耐住性子，别着急。往往在这时候容易把好事弄砸了。只要我平安进了城，不捅马蜂窝，然后我突然下手，他们做梦也不能想到，青天白日之下，我敢下手劫牢反狱。想到这儿呢，他紧走几步，站到老百姓后边。他往前头一看呢，城门脸这儿搭了俩席棚，周围拿芦席围着。因为检查的时候往往要搜身，让别人看着观之不雅。不管男的女的，带到席棚里头，把衣服脱了进行检查。他往前排号，排来排去，离着城门就不远了。他一抬头一看，门洞这放着两把椅子，椅子上坐俩当官的，一个背后背着冰铁怀抱拐，一个背着单刀铁拐。他不认得这俩是谁。书中代言北门之班的是谁呢？正是武殿章之子武进忠、武进孝。因北门外头就是明凤山，正好对着韩金虎的大营，所以比较起来呢，守这个门的责任比较大。每一天燕王和田代彪都派大将在这轮流值班，今天呢正是武氏弟兄的班。还这哥俩往椅子上一坐，指挥军兵在这搜查行人，出城的也得受严格检查，不提出充足的理由来，那就当作嫌疑犯。战争年月不这么严格要求也不行。正这时候冷然排到面前了，当兵的一看，站住，我这和尚你哪来的？ 奴弥陀佛，贫僧我在杭州灵隐寺来。 有证明吗？ 有有有。 苦面佛在兜子里一伸手，把衣钵戒牒拿出来了，这玩意儿是和尚的证件，往前一递，当兵的接过来看看。你是杭州灵隐寺的，上这儿干什么？ 哦，我打算进太平府访我本门户的一个师弟，他出家在玉佛寺。这玉佛寺真在城里， 当兵的看看，身上带什么东西没有？啊，带着点散碎的银两，别无他物。把手举起来。过来几个当兵的，上上下下摸了半天，没摸出别的来。问你扛的那是什么？啊，这是出家人的法器，方便连环禅。我这带这玩意儿行吗？这得请示请示武进忠、武进孝。当头目的过来了，二位将军，这和尚有衣钵戒牒，身上也没有其他违禁之物，他这个方便连环铲是不允许他扛着。武进忠、武进孝抬头，把眼光就落到冷然身上了。不看则可，一看两个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别看这哥俩能耐不大，经验丰富。一瞅这冷然满脸横皱，这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跟两盏灯相似。别看说话挺和气，二目凶光四射。武进忠就过来了，把铲交给我。他把大铲拿过来，用手一掂，耶耶，实凿的。这大铲重了下能有100来斤呢。看来这和尚不是等闲之辈，这不行，得好好问问。我说和尚，你再说一遍，你进太平府办什么事啊？找我的师弟。你师弟叫什么？法红。法红，这么办吧，我先派人调查调查，要国有此事就放你进城，要没有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你欺骗国家的官人罪加三等。来人，把他带到西棚里去。这是武进忠、武进孝精细之处。苦面佛一想，我刚才顺嘴胡说呀，这个庙确实是有，我哪儿找我这师弟去？他们一调查肯定得露馅儿。再这一说了，我在这等，我得等到什么时候？现在时间宝贵，刻不容缓呐！我着急把我徒弟救出来，再不能等了。苦面佛想到这，把脑袋一扑了，弥陀佛，二位施主，赏个方便吧。贫僧乃化外之人，不问世事，你们打仗不打仗跟贫僧毫无干系，我打算办办我私人的事儿，为什么还要受刁难呢？啊，能不能让贫僧进城？不行，不行啊，你趁早在棚子里等着，把他带下去。当兵的过来一扯这袖子，苦面佛不干了。他一瞅，既然进城遇上了麻烦，干脆我得武力解决呀。他有心晃方便连环铲砍倒7个8个，一想那不行，那就捅了马蜂窝了。嗯，有主意了。他把胳膊一蹬，把袖子甩回来了。二位啊，你们仔细看看，不认识贫僧吗？啊！武进忠看看武进孝，武进孝看看武进忠，有点纳闷，他这你没见过，你是贵人多忘事，贫僧我不是。苦面佛说着往前一凑合，偷偷的把右手抬起来，用右手的中指一捅武进忠的前心，我不是，崩。把右手一甩，用中指一捅武进孝的嘎鸡窝，崩！这下可坏了，这叫点穴法。再看这哥俩意思大了，瞪着眼，直着脖子，在那块是一动不动。中国这武术奥妙无穷啊，会点穴的人可也有，但是不多，很多人没见过。苦面佛把他俩点住之后还乐的，二位想起来了吧？哈哈哈哈，贫僧进城去去就回，回头见，回头见。迈大步他进了城了。 当兵的糊涂了。哎，怎么这和尚连说带笑的认得我们这俩头是怎么的，往跟前一凑，怎么一捅俩人不动了。将军，吴将军，吴将军。再看俩人哈喇子下来，口水流出多长来，脸色也不好看。有个上岁数当兵的就感觉到事情不妙啊，过来一推武进忠：“武将军，你怎么了？”你看点穴给点住了，就怕碰，一碰着一活动血脉一流通，这人这口气就能还上来，不然的话非死这儿不可。武进忠的身子往前一抢，噔噔噔噔噔，哎哎哎，哎呀，哎，快快快，快推一把！又有人推了一把武进孝，武进孝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儿。哥俩撂停片刻，脑袋像崩龙骨一样，往这儿瞅瞅，往那儿看看。哎，那个和尚呢？那个和尚进城了啊！哎，糟糕，快！城门紧闭，哥哥兄弟赶紧禀报大帅。两人说完了，命专人把城门关闭，老百姓也别进城也别出城了，撒脚如飞去送信儿。但是他们晚了一步，在他们送信儿的时候，冷然和尚找到帅府了，从角门这他进去了，大摇大摆啊，正好在这巡逻的是谁呢？小矬子徐芳。徐芳挺高兴，把韩宝给抓住了，跟长茂回城交令。满营众将一听说把仇人抓住，又恨又喜。恨之恨，可以把他杀了给死者报仇；喜之喜，长茂和徐芳真有两下子。他们回来以后，把韩宝捆上进行了检查，结果在这脑袖子里头发现个秘密。他这甩脑袖子这暗器是什么玩意儿呢？长茂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他右手这袖子里头揣着个皮囊，这皮囊啊就是用马皮做的，把它翻开，这皮囊口带松紧的，要套人的脑袋不费劲儿。在这缩口的地方是狼牙刀，也叫圈刀，用一根链子拴着，只要把人脑袋套住，这么一使劲儿，口一缩紧，就把人头搁在这皮囊里头，所以他往回一拽能把脑袋带回去，光剩下尸身的腔子，脑袋就归他了。然后他手一松，这口一开，可以把脑袋抖了出来。您说这招够多损呐、啊！长茂一看，他要不会这种暗器，朱木英父子也不至于丧命啊。干脆把这种害人的东西毁了就得了，泼上鱼油，把这皮囊给烧了。这种暗器的名字就叫血手飞镰。不过韩宝照的师傅差多了，他师傅苦面佛冷然身上就带这玩意儿，韩宝是一只手会使，冷然和尚双手都会使，在这尺寸和距离上也比他强得多，打这个准劲也比他高的不少。可这样呢，把血手飞镰这东西烧了，把韩宝就押到帅府的跨院，君臣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处置他。有人提议等把韩金虎抓住，把这爷俩一块整死，给死者祭灵；有的怕有变化，干脆抓一个宰一个，何必凑在一块儿呢？议论纷纷，其说不一。有的主张开这祭奠会得隆重一点，把死者的灵柩摆好了，就在灵前把韩宝这小子开膛破肚，抠眼挖心， 哎，出什么主意都有，就派徐芳在院里巡逻。徐芳高兴的什么地方呢？心说老韩家没好东西，这小崽子把他整死，我先出口气儿。我已经跟燕王商议过了，这抱刀的就是我，我好好解解恨。他来回正转圈，冷不丁一抬头，他一看进来个和尚，又胖又大，扛着方便连环铲，往这瞅，往那儿看。徐芳也不知道他是谁，往前紧走两步，站住！和尚，找谁呀？阿弥陀佛。冷然和尚一看对面站个小个儿，岁数可不小了，胡子都有白的了。贫僧我找个人呢。找谁？有一人姓韩，叫韩宝，是不在这儿呢？把徐芳吓得倒吸了口冷气，噔噔噔退了几步。我和尚你是谁？贫僧自幼出家，在杭州灵隐寺，我的法号冷然便是。韩宝那是我的徒儿，我打算见他一面。徐芳耳朵早就有耳闻，知道这韩宝是冷然的徒弟，今天一看他老师来了，而且来得这么突然，光天化日他敢大摇大摆的进帅府，你说这和尚胆子有多大？徐芳想到这儿，又气又怕，赶紧吩咐军兵去，快送信儿。军兵从角门到帅府去送信儿。徐芳伸手把宾铁鸳鸯棒拽出来了，两柄棒槌往一块一碰，抬抬抬抬抬！我说和尚，你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了吧？不错，韩宝是在这儿，他是国家的要犯，杀人的凶手，把他抓住要明正典刑。我你这当师傅是怎么当的？妻不闻，子不教，乃父之过；教不严，乃师之惰。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你徒弟不是东西，你这老师也不是玩意儿，你还跑到这大言不惭来找你徒弟来，这还了得？你眼里还有王法没有？来人，把这妖僧给我拿下。亲兵卫队呼啦朝往上一闯，各拿刀枪和绳索，奔冷然就来了。冷然心里头明白，我现在立在速战，不能耽搁，时间一长他人一来齐了，我不好办了。我武艺再高，双拳难敌四手，而且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就见冷然把日月方便连环铲一晃，哗啦啦啦啦啦，他这一转圈，当兵的趴下十二个，腿断胳膊折，刀枪也飞了，那啥哪挡得住他去？老和尚抖威风奔徐芳就来了。徐芳一看不好，晃鸳鸯棒就动了手了，也就是七八个照面，就见这大和尚一伸手把徐芳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往怀里一裸，往空中一揉，你给我起来吧，摔死那个小子。徐芳乐子大了，脸朝天，脊背朝下，四腿登天呢！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摔呀，别摔！徐芳干什么呢？希望他摔，他嘴还这么喊，要一摔他就得了活命了，不摔落得人手就完了。苦面佛不知道徐芳这个坏劲儿，果然上了当了。一看旁边有块条石，对准条石扔，就把他扔下来了。脑袋真碰条石上，脑浆崩裂。徐芳有能耐，这脑袋离着条石还有20多远，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又叫鹞子翻身，嘣，一个跟头，脑瓜朝上，双腿着地， 没摔着。 说了个没摔着，徐芳撒脚就跑，送信儿去了。再说苦面佛冷然一想，不好啊，一会儿他们的援兵就得赶到，我得利用这个机会快把我徒弟救出来。可我徒弟在哪儿压着呢？这么多的房间，大海摸针一样。他想了个蠢招，这冷然就喊开了，韩宝，徒儿，宝儿你在哪里？韩宝你在哪儿呢？为师在此。这和尚这声还真大，一朝着顶峰都能听出二里地去，这就叫不巧不成书。韩宝就在这院子的后院压着呢，这不是监狱，是临时的空房子，把他锁在这儿了。你看门上上着锁，有几十名军兵看着，还有徐芳领队，这可以说万无一失嘛。那哪知道遇上这么个冷然？咱们单说这韩宝，身上带着三大件的刑具，在空房里坐着。韩宝哭的眼睛都肿了，毕竟他是个年轻的孩子。韩宝心里说话，完喽，我算彻底完了，跟我娘也见不着了，跟我爹也见不着了。哎呀，我怎么就叫长毛把我抓住了，而且还胡了八兔的？我要早知如此，我怎么不先下手呢？看来我经验还不丰富啊。假如说我要能得着活命，往后我就可以有这经验了。还是也晚了，我师父我也见不着了。他是哭天抹泪，由于乏累，他哭了半天，他睡着了。正在迷迷糊糊这时候，他就好像听见有人叫他，他一扑棱，把眼睛睁开了。哎呀，错了。哪能有人叫我呢？这是我做梦啊！哎，师父是见不着了。韩宝，徒儿，为师在此，你在哪儿呢？是有人叫我。韩宝不愣一声，在屋就站起来了。那窗户高，他有点够不着，敲着脚他就喊开了：“师父。”我在这儿呢，师父啊，我在这儿，快救我。他这一喊，冷然也听见了，哎呦，不远啊。他单手压方便连环缠，找来找去，找到空房这儿了。宝儿，你在何处？师父，我就在这屋呢，快点救我。这大和尚也急了眼了，把方便连环缠举起来，咔咔咔。三铲把门劈倒了，进了空房一看，可不是吗？韩宝带着手捧，砸着脚镣，脖子上系着法绳，法髻蓬松，面目也不好看呐。冷然一看徒弟，过去把他抱住了：“孩儿啊，你受苦了，师父，难道我做梦不成？并非如此，为师确实来救你来了，快随我走。”师父，您带了多少军队？就是为师一人啊！那怎么能行啊？就您一个人能把我救走？废话少说，快跟我走！师父，我带着这玩意儿不方便。孩子，你咬着点牙啊，我把它给你掰掉。哎，这玩意儿掰不容易啊，弄不好把手脖子就整折了。这冷然好不容易算把手捧子给他掰掉了，还没等砸进脚镣子，就听外头开了锅了，哗！别让大和尚跑了，快点包围！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韩宝一听人家军队来了，面容更色，师父，看来咱爷俩出不去了。孩子，你放心吧。为师早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来，我背着你往外闯。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们的新时代》，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阎维文演唱。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如怀，百花盛开，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万家灯火欢乐温暖的旋律融化所有的冰雪，听新时代的歌声为中国喝彩。日出下满天，涛声连四海，豪情跨江河，自信越千丈，这就是中国拥抱未来。日出下满天，涛声连四海，豪情跨江河，自信越千丈，这就是我们人民的新时代，踏着春风拥抱未来，踏着春风拥抱未来。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竖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我国27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